锵锵三人行，咱们这个聂其胜一来啊，我总是想把他一留再留啊，因为这个很难出山啊。但是咱们呢，马爷今天您也在这儿啊，这个我觉得可以聊聊当年呢、啊，这个聂其胜激动过我们的那些岁月，就是。很多人现在说起当年这个80年代啊，有人说呢，说那个年代其实也不是个正常的年代，但是也有很多人特别留恋那个年代，而且我记得的那就是一大这个历史记忆，就是中日围棋擂台战，您知道，就是说我到今天也不会下围棋，可是呢，我们这个年龄的都多少有一些围棋知识，我觉得几乎就是因为这个聂其胜，连克这个日本高手的这个擂台战。 对，我因为我对那段历史还比较熟，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在出版社嘛，出版社的喜欢下围棋的人很多。我之所以不是太喜欢下围棋呢，第一，我觉得我们自己笨，下不了这个；第二呢，围棋太耗时。这个围棋的耗时，如果你喜欢上以后啊，几乎就一天你要敢跟人下一盘棋，下完了那人说再来一盘，这一天就没了。所以当时呢，就是我们偶尔下下棋呢，下下象棋呢就比较快，一会儿下完了，输赢就哈哈就走了。但是围棋玩一动手最低啊，一盘棋3钟头就没了。你两盘棋6个钟头，你这一天就什么事儿都甭干。所以，但是呢，大家都特别关心，因为围棋是一个看着很简单的棋，围棋的规则没有什么很难的，是吧？那不就是那个围着它吗？不就是一白子一黑子，不就这事儿吗？ 太奥妙无穷了。 啊、但它就是因为越简单的棋。它的变化就越多，而且围棋跟我们所有的棋有一个根儿上的不同，它是空盘下棋，所有的棋都是先把棋子码上去嘛，吃着越吃越少，越下越好下，就是最后你还剩一老将，我这一老将，我这还一炮，你那还一车，就来回赖着呗，就这么个事儿，对吧？那么这个围棋不行，围棋是越下越多，越来越复杂，所以脑子为什么后盘？就后半盘，你能看这个机器哈、啊，机器它越到后头越多，它越不怕。人是一开始下第一个子的时候，谁也不比谁高，对不 对？但是当然，我们那个时候还不是说对围棋感兴趣，就跟中国女排一样，它很多时候啊是一种民族那种自尊心的那种感觉。当时呢，就是哎呦，体育项目上赢了一个，有了个国际影响，那大学生都点着被子出去都游行了，我记得。所以而且我后来才知道。就是中国人的有些胜利啊，真的是让你觉得叫艰苦卓绝，就像当年抗日战争，就是实际上，据我所知，当时啊，中国的围棋整体实力应该是不如日本的。 对， 甚至于咱总共是打了11回吧。 11回。 对，前3回都赢了，后来那几回咱们输的也不少。对吧？就当时这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就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开始的是1984年，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水平是明显在日本之下的，当时在中国和日本都分别做过这个民意测验，大概中国就是当时不管我们多么的爱国，但是认为日本要赢的还是占绝大多数， 80%， 日本他就更多了，他就觉得他们就是 他不可能输， 他就他是王国，他不可能输，所以才第一届那是日本那个就有一个公司叫 NEC， 是 NEC 这个公司赞助的，那个他赞助这个比赛主要是这个他并不是为了开展围棋活动，他是。 广告 扩大他在中国的影响， 就商业推广， 他的商业行为。NEC 的社长呢也是个围棋爱好者，叫关本忠弘，就是他就是一直赞助了就大概10几年，这个那他最主要是头一届赞助，他发现这个擂台赛中国影响太大了，就所以他就坚持着赞助了10几届，一直到最后到90几年的时候，他日本的经济泡沫经济崩溃了，就他那个 NEC 顶不住了，他后来就才撤掉。如果说是他的经济要好的话，他还会一直坚持的赞助这个围棋赛。 哎，这当时这个赢了，是不是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高兴啊？ 对，非常关心啊。这个像当年我和这个咱们主要的一些领导，像邓小平啊、胡耀邦啊、万里啊。 还有。 都很关心， 包括后来杨尚昆呢，这都很关心，还有很多领导都很关心，以至于咱们在当时还在中越自卫反击战刚结束不久，但是呢，和越南在老山啊等等还前就是那个前线还有局部战斗的时候，那个老山前线的战士都给我写信，那个关心这个比赛，然后给我出谋划策。因为那时候，因为我马上比如说还要最后要主将决战，应该怎么下，要下什么，他们都给我出谋划策。就是一时间呢，就是全国人民也好，还有我们的你说的最高的国家领导人也好，还有我们很多的就方方面面人都是特别关心。 哎呦，那压力太大了。 压力也大，但是动力也大。也 那时候没现在那么多荣辱那种感觉，现在都是这个那个，就全部被限制了。当时没有，真的。当时是因为，就是刚才聂老师一直在说，当时是我们处于弱势的情况下，让聂老师成为棋圣，连胜多少局，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哎，但是棋力这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它是状态的还是水平的？ 那客观的，这个就是你，它其实呢，我个人的水平，在80年代我参加擂台赛的时候，我和日本的最高水平已经非常接近了。 藤泽秀行， 不管是谁都是很接近的。我在那个时候，只要我发挥的好，谁都可以赢。但是呢，我这个爆发一直没爆发出来。正好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他给我等于提供了一个舞台，让我上去表演。在这个如果以前呢，也没机会参加这样的表演，没机会和他们下。以前跟他们下呢，我是输的特别多，但是呢，就差一步，都是很微小的差距，就差一点就赢了。正好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爆发了。但是除了我以外，我们其他的棋手和日本人还有相当的距离， 有差距。 所以我们那个擂台赛一直都是这样，很快的就剩我一个人了。 对，就是孤军奋战。 对， 很快的就其他人都很快的输光了，就我一个人，我能挡住他们后边轮番的冲击，还能那个什么，主要是那时候我的水平已经很接近他们，或者说，就是旗鼓相当。 但是当时不夸张的说，这就是民族英雄的感觉， 是， 而且是太武侠了，就是最后就是一夫当关， 特别电影情节。 对， 过去只有电影才设置这种情节，让你前面的人都先下去，就剩一个，你觉得不可能在后面有一个善终的时候，就出现了。 哎，但是我记得为什么后来从第四届开始您就开始输了呢？ 第四届也是一个非常意外情况，第四届我也是，我们。是美方那时候有7个人，我是最后主将。 对， 我们七个人被日本的先锋直接就全那6个全都被日本的先锋叫伊田基基全撸掉了。然后直接到我这儿， 一下到主将了。 对，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日本呢对围棋呢是特别的重视，但是呢头3届都输了，这一届一看复仇的机会来了，说是他们。先锋就打到我们的主将这儿了，所以这场日本 NHK 电视台要求全天转播，就是 NHK 相当于我们的中央电视台， 对， 是吧？ 对， 他要求全天转播。这个全天转播什么意思啊？他就是给日本鼓舞日本国民的士气嘛，全天从来没有的事儿。日本的电视台也是。他们都是在那可能是讲究金钱的，但这次也去了那些就直接就来无偿的就要解说这个比赛。但是呢他要征求我们中国的意见，他怕我们不同意啊，就征求我中国的意见。中国其实我想当时我们那些决策人物，围棋界决策人物不太希望转播的，全天转播。 怕输 啊，一输了之后 这家伙影响 这个日本这个 对。 一雪前3届的这个耻辱， 对， 这个就 长他人之威风 啊！这个咱们是不愿意的，但是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是很愿意转播。我说这个，他转播一天在日本从来没有过，当然他是为日本围棋宣传，不是也为中国围棋在宣传？我把他赢了之后，不是那个什么吗？ 您大局观， 对，结果这盘就是真的转播了。 他当时为了转播这个比赛推迟了一个多月，因为那年的1988年是奥运年。 哦， 1988他日本的电视台转播奥运的时候要那个大概时间都比较多，必须等到奥运结束以后，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比赛就延期到奥运以后才那个比赛了，全天转播。为此我还向日本 NHK 电视台提出，把全天比赛的袋子你给我一份，你要转播我就提这个要求，你给我一份，我可以回去看这个，就是我留着以后给后代欣赏，你的祖宗你的是怎么赢这个当年的日本的，这个袋子我要回来留着，这个他转播了一天啊。 可是是第四局输了吗？第四届， 第四届输了，但这盘我是大胜那个。 大胜了，这下 这盘这个比赛我是发挥的特别好，而且把他杀的一点机会没有，这就好像对他是一个，这个伊田基当时非常狂，这个人出言也很不逊，就是对他这是一个当头棒喝，就是等于迎面扇他一耳光啊，你得 解气， 把他那个，以至于赢了他之后呢，当时有很多中国的记者，包括台湾的记者，还有使馆的人，晚上我们出去吃饭，在东京的街头上唱那个几度风雨几度 春秋，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为什么呢？就是里头有一句，就是危难之处显身手，就他们都觉得我是在危难之处显身手。对，很多很多人一块儿在东京的，我们是在那个喝了一点庆功酒嘛，然后唱这个就这个叫少年壮志不言愁。 对对对， 后来当时陪同我的呢是咱们后来在中国棋院当院长叫刘思明，他当时是那个跟着我去的记者，提氧气瓶的记者，他帮带我提的氧气瓶。 哎呦， 我在比赛的时候他就提着氧气瓶在门口等着我，我那个 吸氧， 出去吸氧，那个他就把氧气瓶给我，就是那个情况呢，就是好像现在过去了30多年了，但还是就像昨天发生的事儿似的。 是您这辈子的巅峰记忆，巅峰体验。所以那个年代啊，马爷，我给您看段片子，您一看，您有很多回忆能找回来。哦。或许时间带走一切，拥有过的季节，但我们会永远记得那段曾在阳光下的日子。你瞧，咱们看见好多当年的这个女运动员，都是当年的 看见了 举国之后。哎，这听说聂老师跟女运动员有女人缘是吗？ 对对对对，他们都说我女人缘特别好。 为什么呢？ 不知道吧，可能我比较憨厚的。 为什么女运动员跟您关系都挺好？ 我也不真的不知道，我 您老往他们那儿跑。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不可能，就是他们碰见我说愿意跟我交流的。 哎，而且也因为可能你说话比较直。 不是这样，是这样啊，人的崇拜啊，一种是体能崇拜，体能崇拜呢，有时候能看得见，很清晰。你比如说朱建华跳高。是吧？2米多，2米39嘛，是当时是。 哎，当时都记得这个。 你肯定是能看见。你说我这不行，我能跳1米7，它也是一高度，但距离这事儿是看不见的。 嗯。 这个尤其得围棋，你要是俩眼一摸黑的人不会下的，一看都看不明白。所以他就对这种智力的崇拜，一般人对智力的崇拜是无限量的，明白吧？他没边缘，对体能的崇拜啊，他是能看得见的。 啊、 哦。有人还上来说。跑步就比那世界短跑冠军就慢2秒，对，他可不是真就慢2秒，他跑11秒，那还慢不到2秒呢。 而且我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啊，他跟什么，他还跟一个这个国足的这种情节紧密联系，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中国运动员，你感觉好像就是全国人民呐、啊，这种国家的这种自尊心呐、啊， 都寄托在里边，所以我觉得您的这个思想观念里啊，打有很深的这个印记。 嗯， 包括可能也是您平常陪着中央领导人打牌， 那不是那意思。还有一个是这个棋类跟所有的体育竞赛都不一样，它是孤军奋战，没有人能趴在您耳朵边上跟人出主意吧？不是咱下棋，别人说哎别那么着，那么着，这不许的。他是一个人孤军奋战，你跟女排不一样，女排你不管怎么着上去一窝子人，对不对？一会儿还能换人，你这也不能下了一半棋说错我今儿不成了换一个人吧，这都不成。 但是 所以他对这种高这个智能的这种比赛有崇敬心， 但是 像我们这种人小时候都是对这种人崇敬 的大侠嘛，对吧？ 对对。 但是您说这个孤军奋战，这我不禁就想起啊，这个聂老师，我就说您那说话也是直，但是现在很多人觉得呢，您是带有那个时代的很多思想观念的人。比如说您记不记得前些年您对这个李娜的一些评论就惹起过一些争议， 是吗？我对李娜有什么评论啊？ 哎， 我都不记得对她有什么评论 啊，完全不承认了， 不是不承认，我 不是的，我也记不太清，好像大概当时这个话题就是说，是不是您在那个时候说，哎，像李娜这样的运动员呢，就是感觉就是好像个人奋斗这方面的色彩太重了一些， 不， 您不 是 特别欣赏， 我是李娜呢，那个她是是优秀运动员，这点我是承认的。 嗯， 但是呢，我对他不太，他就是认为他，我不赞同的做法就是，他不承认他的师傅，他的老师，他不认他的老师，他的老师，比如说马老师是我的老师的话，我见面不理他， 是吗？ 这不好， 对。 哦，我还以为您是说什么不感谢国家之类的话啊。 就是也一样。也不敢，国家比老师那就更高了，那就是老师，这是师道尊严嘛，这个咱们中国的古老的中国文化，对你老师就是你的，如同你的家长父亲一样，咱们不是一著名的话，一日 为师 为终生为父嘛， 所 以你最自个师父，而且是国家培养了你，你无论个人奋斗成什么样子， 离不开国家， 离不开国家， 对， 你比如说我。自己觉得特别牛，我是个牛货，天下最牛货，但我也不能离开，我是国家的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国家，没有陈老总对我的培养，我岂有今天。 您说的是陈毅啊， 陈毅啊，对啊， 陈毅老总， 对，就这个我是不认可的。 但是您比如说今天的这个运动员，他很多他讲究这个，他到外国打球去了，人家都有自己的教练了，自己的团队了，那不是我自己个人奋斗的成绩吗？ 那可以，其实你从一开始都是，比如说你就生在国外，你从五岁开始从事某一项体育运动，最后你成为有成就者，这可以。你现在中国的所有的运动员没有一个不例外的，从小都是受国家的好的，这是肯定的。 我觉得就是 咱没有一个人 是运动员好，还是我们普通的哪一个中国人也好，你离不开你的国家，你的国家就是，就有的人，我就不点谁的名吧，就有的人就是有骂自个儿国家的，说怎么样的。国家比你的母亲要高大，更高啊，形象更高。哪有自个儿的孩子说自个儿母亲长得难看，自个儿母亲不？就是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就是大力提倡，就是虽然现在是不是过时，我不去管，还是应该。大力提倡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爱国爱自个儿的国家， 但是这个呢，可能有的运动员他会感觉到国家队啊，国家的这个体育机制啊，对我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 有可能，非常有可能， 要你为了国家集体老让我个人做出一些不公平的牺牲， 嗯， 那这个不 是，那是应该协商解决，应该就是解决，这是我认为就相当于什么，在前进中的一些问题可以解决，可以好解决，但是不能因为有这些问题你就不认这个国家， 哦， 那是我认为是不妥的。 所以你看这个国家的这个观念在聂老师心目中，所以关于您呢，这个还有很多需要澄清的，比如说您跟郎平关系特别好， 非常好， 特别好。然后后来又传出一个事儿呢，后来我才知道他原话不是那么说的， 他说人家说我炮轰他， 对对对， 其实不是，人家就是那个记者太恶劣了，我也不知道哪个记者，他问我你对郎平当美国教练，就是2008年奥运会，他们郎平那天到机场，他们去接郎平，我也到机场，他们在那碰见我，就是他们接美国队教练郎平，他们接美国队， 嗯， 问我你对郎平当美国教练有什么感想， 我知道这都是不怀好意的记者，那不能像你这你这样的记者，那都是 善意 的。他这个一看就是很恶劣的，所以我已经很警惕他这个。我说的很那个小心，我说我更喜欢郎平当中国队教练。 对，这没问题，没毛病。 但最后传出去就不是， 传出去说我炮轰他。 是 这个后我跟郎平那个是很好的朋友啊，当年就是我就是在胡耀邦和万里没有得到这个他们的同意，我就带着郎平去那个在中南海里，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是得那个一个什么发奖在西安，我跟他然后一块儿坐那个飞机到北京。 嗯， 那时候郎平很惨没车。 哦，您有。 我是因为到去见耀邦总书记， 对， 中央警卫局去车接我。 哦， 但是呢接我就我好心的就把郎平捎上了。 嗯， 就是带他走，结果啪到了中南海，郎平这个运动员再木他也能知道那是中南海啊。 对啊。 他说你见谁啊，他就问我见谁，我说我见谁谁谁哈，他说你能不能让我也见一下，那我能在这种情况我都能带他进去见 中央领导， 这我是负着这个有风险的 政治风险的代价， 是不是？我带着一个东西回来突然一下有万一有意外发生， 嗯， 那我不是有很大的风险吗？我这种情况下都带他去，我是跟郎平的关系应该说很铁啊。嗯， 对， 很过得很硬啊，以至于他今年得了一个奥运会冠军的时候，我还直接就那个让我的女儿跟他联系，打电话告诉他，表示对他的祝贺。 您是在这个体育界啊，他是有格外的，他也是有神秘光环的，就陪这么多领导人打过牌下过棋。我甚至还听说呢，咱们现在这个习大大当年还想跟您学围棋。 啊，那都就是记者是 下边 写的不太靠谱的事了。这个就习大大学围棋下围棋，那是他的业余方面啊，他是肯定会下的。因为什么呢？他那个后来跟那个谁那个 耿彪是吗？ 不是， 他是做耿 彪 的 秘书 啊， 陪耿彪下棋。就是他能跟那个朴槿惠说他是李昌镐的粉丝，所以朴槿惠请习大大吃饭的时候是把那个李昌镐请到这个 作陪 的， 嗯， 然后介绍那个习大大当面和李昌镐说我是你的粉丝。 哦，但是主要就是说啊，就当时的您这个陪领导人下棋啊，打牌呀，这些个就是让人觉得好像很神秘。 没这么神秘，对，这个都是正常的，谁都是个正常的人呢、啊？你比如说，你像邓小平啊，邓小平也是个活生生的，就是一个人呢、啊。就你看着他好像很严肃、很威严，其实就是一很慈祥的老人呢、啊。那个各方面，在我看来，就也是一个人的完人呢、啊，就是。很了不起，这个 打牌，但牌技怎么比你怎么样？ 牌技，我和他就不做什么正式比较吧。但是他的牌明显的比中央其他的一些领导啊，什么比如胡耀邦、万里啊，都明显的要高。 那个 高出很多。 那当年那个陈毅老帅下围棋的棋力， 那显然不能跟邓小平的桥牌比。邓小平的桥牌呢，远远比陈老总的围棋要高。 接近专业水准。 接近专业水准。 哎呦。所以这玩意儿 爱打爱玩嘛，就是因为 他那不是叫玩，这个你错。邓小平说他是一个很郑重的，就在一个非常郑重的场合和非常郑重的讲，我打桥牌是觉得我脑子还可以，还能工作，我能游泳，是我身体还好。他是从站在很高的这个角，并不是像咱们觉得打桥牌是娱乐是玩，从来都没有这个玩的这个字儿在里头。人家是像邓老爷子这样，你说到很大岁数还能工作，他凭什么判断自个儿还脑力都还可以？他就觉得他能打桥牌，他脑子还可以，还能参与一些正事儿。就是他其实打桥牌的到他是84年80岁。80岁以后，他应该不停地在考虑要退休。 哦， 但是他因为打桥牌、游泳都还可以，觉得身体还可以再工作。 听说那个时候聂其胜嘛，他一听说其胜，说邓大人讲了一句话，说这个当圣人不好当、啊、 对 是吧，还是做普通老百姓比较好。 说圣人不好当还是老百姓， 您这话对您太有触动了吧。 对 那都是还是当上圣人 的，对当 上没有这种感悟。 您现在觉得围棋对您的身体是好啊还是耗神呢？ 现在我觉得围棋完全是一个对我来说是就是很快乐的东西，非常快乐的东西啊。